控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双方仲同意尽快举行第七轮军长级会谈，采取务实举措，妥善处理现地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288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6，瑞士法郎0.92，加元1.33，人民币6.782。英镑兑美元1.274，欧元兑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2美元，卖出1,900.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5时，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有你同行的陈永航， 我是叶蕴仪。 学生们复课了噃，有什么要注意呢？ 咁梗系要注意卫生啦，要戴口罩、戴定酒精搓手液同埋湿纸巾嗰啲。 仲有，喺学校都要保持卫生清洁啊！ 就算见翻一班好朋友、好同学，都要记住，千祈唔好太热情，唔好喺度揽头揽颈，记得要保持社交距离。 所以叶蕴仪想揽住我，推开佢，叫佢唔好揽住我啦。当然咧，有唔舒服就唔好翻学啦，要睇医生啊。 虽然永雄你推开我，但我哋依然系好朋友嚟噶。咁大家记住啦，时刻保持警觉，展开开开心心嘅校园生活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系胡杏儿，你有冇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系视障人士嘅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星期一就约咗译书，星期二就林恒子，星期三咧。 咪住，阿辉，你几时识得咁多知名作家噶？仲话约咗佢哋？ 系啊，我要同佢哋嘅作品约会啊！只要去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15分钟的约会网站，就可以随时随地睇到好多知名作家嘅作品，要同佢哋嘅作品进行阅读约会，话都冇咁易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擘大眼睛起身啊，又睇下你个手机，睇下个钟，又睇下嗰个即系时间。嗰、那個同埋亦都睇埋呢個日期啦，每一日咧呢啲都係可能係你喺起身嘅時候咧需要知道嘅嘢。今日幾多號啊？禮拜幾啊？天氣如何啊？而家幾點鐘啊？今日係9月23日，農曆咧就係8月初七，一個禮拜嘅中間嘅日子，星期三，時間咧就係5:02，氣温同琴日朝頭早呢個時間咧，現時嚟講嘅温度咧係一模一樣啊。现在的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23日新的一天，每一天我们都是打开新的一页。迎接这一天有什么要做呢？ 旧戒指，旧日的事，有许多 揭开新的一页，每天呢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昨天已逝，望的是一路嚟紧的嘢，但是我们就要活在当下。此时此刻5:14，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5:00，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天气稍凉。而家27度啊！She didn't recognize the face at first, but then her eyes flew open wide. She went to hug me and she spilled her purse, and we laughed until we Drag on! 有二万岁 ，Dan Fogelberg 嘅 Same Old Lang Syne。今日咧就有啲同学仔咧有机会见翻，好耐都冇见嘅同学啦吓，读紧书嘅都系叫同学仔啦。咁啊，今日咧就会系吓一个阶段。其实呢次复课咧就系分开两个日子，咁系慢慢逐步适应。今日咧九月廿三号先嚟嘅咧就有幼稚园嘅小朋友啊，不过幼稚园系 K 三吓，咁同埋小学嘅咧系小一。小五、小六，中学嘅咧系中一、中五、中六都一样噶啦。小一、中一、小五、中五、小六同埋中六嘅学生咧就系率先复课嘅。不过咧呢个都系安排半日嘅上课嘅，咁亦都系唔可以喺学校食嘢啦，吓减少学生除下口罩同埋即系呢个午膳嘅时间。暂时嘅嚟讲，每一样嘢咧都有程序嘅。咁啊，听翻呢个即系教育局嘅指示，学校都跟翻啲指引，学生哥亦都系即系自己留意一下喺呢大半年以嚟嗰个卫生嘅常识、卫生嘅意识系点样样。我哋做好呢个措施，我哋戴鼻搓手液喺身，亦都有啲嘅即系。紙巾啊、消毒紙巾啊等等，同埋見到同學仔們咧，記住咧就唔需要握手，唔需要攬頭攬頸啊！呢、這個熱情咧在心中都得噶啦，暫時嚟講嚇。而家嘅做法就係有少少距離會好啲，咁喺出去食飯嘅時候都有知道噶啦嚇。咁就算係假日出去啊，同屋企人出去咧，都知道係限住四個人啦，而台與台之間呢個距離。呢、这、一個嘅訓練，呢、这、一個習慣，希望學生哥們自己獨立啦。翻學嘅時候都要留意，特別係細小啲嘅學生哥們。咁我諗今朝咧，我啲父母咧，對於啲細小嘅朋友咧就比較緊張啦，要習慣早啲起身啊，要趕搭校車嘅時間啊。咁應該都先同係呢個校車嗰方面都溝通得好啲噶啦。第一日啦，咁啊預早少少好啲。咁啊，所以翻工嘅朋友們咧。如果你都揸车咧，预早翻啲时间啦，因为咧市面上又多咗啲校车啦。当然咧，大啲嘅学生哥咧就唔使话见面咧，先至有联络嘅，可能平时咧都有呢个手机 WhatsApp 联络啊。现时时间五点廿二分半啊！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 黄耀明《友情岁月》啊， 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是谁领会心中疲累？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 唱的是郑伊健这首歌曲《友情岁月》，我们听的版本黄耀明。早晨，现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张德兰、张双杰伴去。 小小荒地种出香花，我的心内已萌情啊，我 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超过686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0万人死亡。死亡病例最多的是纽约州，有33000多宗，其次是新泽西州，有16000多宗。德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都累计超过13000人染疫死亡。英国疫情反弹，首相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遵守政府宣布的新防疫限制措施，展现团结精神，渡过冬天。新措施包括英格兰地区的酒吧、餐厅和其他娱乐场所，由当地星期四起只可以营业至晚上10点。戴口罩的规定扩大至酒吧、商店员工以及的士司机和乘客，违规罚款额将会提高。另外，观众每按原先计划在10月1号重返赛场观看体育赛事。约翰逊又鼓励办公室员工在家工作，新防疫措施可能持续6个月。警方将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持有记协和摄影记协所发出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的传媒代表定义。6间大学新闻系和学院发表联署声明，强烈促请警方撤销建议。声明指，有关修订将等于向警员发出明确指示，可驱散冇做错事，只是行使采访自由的非主流媒体记者，不单止剥夺非主流媒体记者、为各媒体工作并具经验的自由记者，甚至是公民的采访权。迪士尼乐园宣布今个星期五重开，但是重开初期逢星期二和四关闭，公众假期和指定日子除外，直至另行通知。乐园会在今日中午12点起接受7日内预约到访日期。迪士尼乐园表示会提供门票和酒店优惠，包括香港居民1日门票买二送一，以及奇妙处处通会员可以每位减免200元携同他人入园等。乐园重开之后会实施健康和安全措施，园内设施亦都有调整，包括暂停室内现场表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288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95，瑞士法郎0.92，加元1.33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00美元，卖出1900.0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拼，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也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好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好有弹性，因为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 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逢星期三，我钱佩兴同雷洪德博士提醒大家多做运动，恒常运动可以改善脑部健康， 可以改善认知能力。减少患上认知障碍症，减少焦虑，减少患上抑郁症的风险。 雷博士又会讲野外医学，郊野行山安全。 运动是最好的良药。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我哋做人有啲时候咧，会有时系受周围嘅环境影响啊，或者朋辈嘅影响啊，睇到某一啲嘅事情，你有啲嘅感受嘅影响，去即系令到自己应该增添信心好啲嘅，千祈唔好俾一啲嘢影响咗你意志消沉啊！咁，当然都会有呢啲嘅情况啦，但系嗰啲咧就系、是、都要嘅，接受咗之后咧，然之后谂下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咁唔好将自己摆咗喺一个好唔开心，好似即系冇出路嘅一个嘅空间里边。我哋要走出嚟，望多啲，阔啲啊！咁而家咧就喺呢个睇住疫情嘅关系咧，逐渐我哋见啲限聚令系慢慢系放宽翻啲啦。而家如果喺娱乐嗰方面咧，又有迪士尼嘅就嚟开放啦，喺25号啦，咁海洋公园又系开放啦。呢啲咧等我哋可以。叫做消除下疲劳，有时去到一啲靓嘅环境嘅地方，有啲嘢玩嘅地方咧，好似咧就系冇咩烦忧先，我暂时咧就系集中咧就去享乐下先。咁呢啲咧，大家亦都可能系困咗好耐啊，咁啊又出唔到去香港以外嘅地方，咁就喺我哋香港呢度咧里边咧，自己去自找娱乐啦。其实都系嘅，成日话即系崇尚翻去本地游啊，咁所以多啲人去行山，咁人总系希望咧就多啲选择嘅。咁而家有翻呢啲嘅情况啦，学生哥咧慢慢逐步开放，我哋希望去走翻去以前嗰个嘅环境啦，但系就一个附带条件。我哋一个新常态嘅生活啦，而家好兴讲嘅呢个叫做新常态，同以往有啲唔同噶啦。喺人生嘅路上，我哋一路行紧嘅时候，会接触到好多嘢，而又要学习咗一啲新嘅模式去生活。咁而家呢个新常态嘅生活就系暂时都要戴住口罩去继续去生活啦。咁喺呢个嘅情况咧，我哋都暂时见到佢嘅优点就系话少咗伤风感冒。是戴住咧就会焗啲，咁不过喺你室内嘅环境里边，特别系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你就可以除下口罩唞一唞啦。行山嘅情况嘅时候，亦都可以唞一唞。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可能话，为咗安全起见，我都系戴住佢好啲。除咗饮水之外咧，我都系全程戴住。不过如果你真系觉得好辛苦，系喘紧气嘅时候，上紧斜路嘅时候咧，讲行山吓，都系俾自己一个。是舒適少少嘅機會，千祈唔好死頂啊！5:39，9:30啊，早晨。 晨早空氣清新開朗，陽光温暖帶來無限美。陽光碧海半遠絕夕陽，長空壯闊，清風吹千里。自由早已生于都市，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蜿蜒住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晨族无数分离，乱棍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声之自然美。其实阳光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朝头早起身，我感觉好似等号就系空气清新啲，因为咧好似市面上啲车辆又未有咁多嘅时候咧，冇喷出，因为假时间有啲个黑烟，而家都应该少啲噶啦。知道架车系咁嘅时候咧，你都要去整整架车，唔好造成呢个环境嘅污染啊！今朝早咧有啲朋友遇上嘅去晨运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就要特别早少少起身啦，就因为咧啲学生哥吓，一部分嘅学生哥咧就翻学啦，预早少少时间好啲，坐校车嘅就都通常咧嘅人等车啦。如果坐公共车辆咧，你都系早少少起身，咁等自己他条啲，唔好咁紧迫啊！第一日翻学咧都唔好即系好似匆匆忙忙咁样啊，充裕啲。这个时间做好晒衫，做好晒嘢，食个早餐之后，慢慢悠然开心嘅心情上学去。今日系9月23日，农历系8月初7，星期三。天气方面咧，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是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咧，天气会稍凉。而家温度比头先系升咗1度，28度，相对湿度84%嘅。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草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又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照路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知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渗。 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渐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想象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刚才之前有威利的阳光空气，跟着有 Albert 欧瑞强的爱在阳光空气中，现在此时此刻了，太阳都升起了，开始新的一日了，延续那种环境情绪。 山上 有把声音啦，吓朝早你听住呢个声咧，好温柔嘅声音对你诉说吓，带到你去佢嗰个嘅歌唱嘅意境。邓丽君嘅《原乡情浓》，早晨时间系五点踏十，气温28度。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 捽下自己條腰，你知啦，而家年紀大咗咧，起身嘅時候咧，原來成個人都硬下嘅喎，咁我就會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後咧就拍下自己嘅頸啊、膊頭啊咁樣，咁然之後就會飲水啦，咁跟住就會行下啦，咁樣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係精神過嚟嘅咯，咁然之後先開始咧刷牙，然之後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咁啊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啊，五点接近五十二分嘅时间，朝头早起身咧，吓都好多嘢做啊，有啲又要准备翻工啦，有啲咧就系、是、就又煮外又煮内，搞掂咗屋企嘅嘢，即系啲细路仔翻学啊，执拾好之后咧又出去买餸啊，翻嚟煮饭啊，等等都好繁忙。咁啊，睇话买嘢嘅时候咧，咁市面上咧而家都系啦，好多人都要格下价，边度又要减价，都见到好多嘅一啲优惠。不过减价当中嘅时候咧，或者一啲嘅所谓优惠嘅时候咧，要你先付出嘅，你买咗几多几多嘢咧，啊，你又就有几多几多嘅赠品啦。通常好似呢啲咧，一望落去咧就会吸引咗一班人去谂下，计下条数先，系咪有着数先？你梗要咁睇下嘅。咁其实系好似有着数，但系买咗嗰啲嘢，你会唔会即系啱用嘅咧？你要买咗嗰啲嘢，先至有你跟住嚟嘅嘢嘅一啲赠品。而嗰啲赠品，你系咪真系又啱用先？咁所以咧，精明嘅消费者就要谂下啦。系虽然我哋希望以一个即系比较合理嘅价钱，系买咗你自己需要嘅嘢，系合理就啱啦。唔好因为某一啲嘅着数咧，而其实系打乱咗你嘅阵脚。之后可能你买咗嗰堆嘢翻去咧，你即初时你会觉得好有用，但系系咪真系咁有用咧？你唔系常用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其实都唔系咁有用。所以咧，精明嘅消费者就要谂清楚啦。如果唔系咧，就因小咧又失大。咁啊，而家咧就系都宣布晒啦，两大超市啦，百佳、惠康咧，都会系因为攞咗呢个补贴之后，佢哋都要承诺，除咗要对住自己嘅员工有承诺之外咧，亦都要对外咧就系有啲嘅优惠。咁而家佢哋咧就系会做出啲优惠咧，就向呢个低收入家庭啊、长者啊同埋伤残人士发放咧有现金嘅食物券啊，200蚊啊，咁亦都有其他啲优惠等等啊。預料希望是可以即係幫到200,000嘅低收入嘅家庭，總額咧都超過4,000,000。咁而佢哋惠康亦都講咧，佢會係承諾喺至少6个月之內咧，維持起碼有300款嘅日常必需用品嘅價格咧係保持不變嘅。咁如果你慣常去買嘢嘅時候，知道咗啲價錢咧，你就會心水清啦。但有啲人會擔心，其實嗰啲就話要經過社福機構先至可以俾到低收入家庭。可能有啲朋友喺呢個疫情裏面個收入有啲少咗咯，都好需要呢啲嘅現金券。到底有冇機會攞到咧？嗬？ 上了跟风，风不美丽女，心。 尽冷眼加嘴脸，令子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怨，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清晨起床，我哋都要努力做好每一天，即使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都依然相信自己。 依然相信。 每一个清晨，我钱佩兴同钟志光、崔雪汉、雷洪德、林思维、叶君耀同你分享健康之道，展开美丽嘅一天。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我是麦长青麦包哥哥，每日的早上我翻工之前一定会望下对仔女嘅，见到佢瞓得好甜咧，我就会充满咗力量去开工噶啦。仲有啊，唔单止系望仔女嘅，如果你未结婚嘅，其实每日出门口咧，你可以睇下天气，阳光普照，心情自然好啦。如果遇到雨天嘅话，千祈唔好灰心，因为听日就会有阳光啊嘛，同埋有时落完雨之后，个城市会洗得好靓、好干净嘅。阴天又唔怕，因为有时阴阴地咧。又令你想起好多嘢嘅，所以最紧要识享受每一刻。祝大家身体健康，清晨爽利。 学识咗咧，见到咩情况之下都不变，自己心情唔会被其他嘢影响，要有一个宽裕嘅心情面对每一天。一阵六点钟新闻之后再继续我哋节目啊！ 传媒代表包括已经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嘅传媒机构。新闻处回复查询嘅时候话，登记用户必须系定期采访同向公众报道原创新闻为主嘅大众新闻机构。纯网媒就要每星期最少五日更新平台，有最少一名编辑同一名记者。本港八个传媒组织同工会发联署声明，批评警方做法草率，无异于实行官方发牌制度，严重影响采访自由同新闻自由。记协表示唔排除提出司法复核。 几十间网媒发表联署声明，反对警方自行筛选媒体，表明会继续采访。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五时，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茂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288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95，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8美元，卖出190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骨科、 心脏科、 老人科、 风湿病科、 眼科、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泌尿科、 精神科、 中医、 脊医， 最强医生阵容尽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四五早上11点，香港暖流健康时服。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本地原创音乐剧《会社人间》， 职场初哥入到大公司，最怕认错大佬埋错堆。 咁多位早晨，今日咧系我第一日翻工啊！ 究竟点样先系办公室生存之道？ 公司入面咧， 不是要学识 say yes， 是要学识怎样有技巧地 say no。 演艺盛会会写人间， 由黄耀祖主演，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学生哥们啊，今日有部分嘅学生哥咧就翻学噶啦，咁啊，23号。9月23号同埋下个星期9月29号分两个阶段啦，唔同级别嘅学生咧就翻学。今日咧就有小朋友仔啦，幼稚园啊 K3 啊 K3 嘅学生哥们啦，有小一、小五、小六、中一、中五、中六呢几个嘅级别嘅学生咧就会翻学先。咁但系咧都会系即系初头咧系即系翻半日先嘅啫。都唔可以係喺學校嗰處咧，就係午膳嘅，亦都係減少啊呢個食飯嗰個機會，減少嗰個接觸嘅機會。我哋而家出去食飯都係啦，只係限4個，亦都要喺即係台與台之間要有距離。咁所以學生哥咧，暫時都不便做呢一樣嘢嘅。不過咧，學都要翻下先，慢慢適應下，希望可以循序漸進啊。咁所以今日咧，級別嘅學生翻學嘅咧，就早少少啦，預備早啲出門口。咁啊，應該之前幾日咧，就見到市面繁忙咧，就去。可能買啲書包啊、鞋啊，真係原來著落先至唔啱著咧，咁就快啲要準備，以後舒舒服服咧咁去上學去啦。咁啊要集中翻精神上課咯喎。以前咧就係 Zoom 嘅時候咧，可能咧你就覺得會比較自由啲。而家你就翻翻去又適應翻係其實以前都做開嘅呢個學校嘅生活。现时时间6点12分，今日天气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会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呢天气会稍凉的。现在的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我们又来开始运动了，是吧？ 是啊，又是星期三，又是要提醒大家一个星期的中间都要行上运动了，特别是抗疫来讲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运动都是一个好的办法来的。 是啊，抗疫呢我觉得是已经成为大家要谨记的东西。时刻有这个警惕之心，我们要同心抗疫。怎样可以令到我们身体可以健康的抗疫呢？就是运动。 其实又咁讲嘅，人类我哋嘅祖先咧，不嬲都有运动开嘅，只不过系近呢可能即系100几廿年咧，只不过我哋少咗运动，少运动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嘅体质系差咗。 所以嗱，遇上啲咩大件事嘅时候，大家就会即刻谂翻下，我要点样健康咧？我要食得健康，瞓得健康，要做运动健康 咁。不过系噶，前面好有趣噶，喺嗰啲网上嘅搜寻嘅字句嚟讲咧，原来喺疫情期间咧，全世界咧。運動呢個字啦，或者英文咧叫 exercise 呢個字咧，係最多人去揾嘅，因為大家都即係困咗喺屋企啦嘛，冇得喐啊嘛， 咁大家都上網揾係有啲咩疫情期間喺屋企可以做到嘅運動啦，或者係即係令到自己嗰個新陳代謝啊，可以有加速啊，或者免疫系統會提升啊咁樣。咁所以呢個運動咧，對於我哋喺抗疫期間係好緊要嘅。 係 咁，仲有啦，嗰只呢斯拉人咧，可能大家都記得啦。係呢斯拉人嗰啲抗疫小知識，你我都要識。 嗯， 耐唔中咧，我都見佢有啲宣傳下，就叫人哋都要雖然我懶懶閒，但係而家都運動咧係做多咗。 其實呢句咧，好似即係賣廣告咁，成日提住你，你咪知咯。 啊， 千祈唔好懶惰。 咁其實嗱，呢度真係唔講，可能大家唔知喎。嗰只呢斯拉人咧，其實係衞生防護中心啦。非傳染病嗰邊嘅同事咧，係特登嘅推廣嘅、 嗯。 我記得早兩年到啦，喺香港電台啦，我哋都有支持佢哋啦。 開幕禮， 開幕禮啦，就喺尖東嗰個廣場嗰度啦。咁同埋咧，佢哋同世衞有個合作推廣非傳染病呢一個嘅非傳染病，大家都知啦，即係話一啲譬如慢性嘅疾病啦、癌症啊、心臟病啊、高血壓呢啲唔會傳染人嘅。 嗱、嗯， 譬如我高血壓，我唔會傳染俾隔離嗰個嘅。咁呢類咧，其實佢哋同世衞咧都有個合作嘅協議咧，就希望喺2025年咧就將香港不運動嘅人口咧下降10%嘅。 係， 你諗下700万人，其實我哋可能講緊係得20%人到有恆常運動習慣啦，都起碼仲有500万人咧係冇乜運動。 咁所以咪要不斷咁推廣啦。 係啊，所以星期三呢個時候咧又係啊，錢偉興，多謝你俾個機會，又喺我呢度發揮，叫人哋推下推下講做下運動。 太客氣啦，雷博士，都多謝你，你每一次都提醒我哋，或者咧可能咧又收到啲咩新嘅數據咧，又同我哋講講咁樣嚇。 係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講下呢、這個都係幾新嘅一啲科研啦，就係運動咧原來同我哋嘅精神健康啦，同埋我哋嘅腦部健康啦、認知能力咧，喺而家循證嘅科學啦，或者叫實證嘅科學嚟講咧。是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是。 基本上无论是世界卫生组织啦、美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啦、英国他们的卫生部门啦，都很肯定啦。特别在疫情期间，大家需要做多些运动呢，来提升你那个脑部的健康。 嗯。 因为脑部是很重要的嘛，我们用脑想的又 是 、记忆又是、情绪又是，都跟我们的脑有关的。咁所以運動其實我哋以往就啊，對於我哋肌肉骨骼系統好、啊，係、咪小朋友運動咧可以能夠去到你生長遺傳基因嘅高度嘅上限、啊，咁係咪令我哋嘅姿勢會靚啲啦，令我哋嗰個新陳代謝啊各樣嘢好啲。咁呢個係傳統落嚟我哋小學讀書都識嘅、 嗯， 但係而家咧嘅研究咧就話嗰個腦部嘅健康。咁譬如喺我哋嘅衞生防護中心裏面咧，已經都有好多資料講咗㗎啦，可以改善認知能力，減少患上認知障礙症，減少焦慮，減少患上抑鬱症嘅風險，同埋提升我哋嘅睡眠嘅質量。 係，咁其實即係你個人健康咗，你嗰啲什麼抑鬱啊、焦慮咧，都原來慢慢係冇咗啦。 係啊，其實都嗱，我就好欣賞嗰啲科研人員點去證明呢樣嘢啦。咁其實當然啦，我哋早期嘅研究咧，就唔喺人嗰個腦嚟做嘅，因為道德上我哋唔容許啊，錢輩兄借你個腦嚟我劏開去睇睇啦。咁多數咧就係利用啲動物，咁動物咧多數就是白老鼠，咁我哋發覺喺白老鼠嘅腦部啦、同運動啦、肌肉裏面咧，我哋揾到一啲嘅生化嘅物質。咁然後啊，喺人類呢啲嘅生化物質，我哋就追蹤翻呢啲嘅生化物質喺人嘅腦裏邊有啲咩改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喺網上揾到呢類嘅研究嘅。咁其實有一種生化物質咧，英文咧字母咧就叫做 BDNF 四個字。 哦、 中文咧我哋就譯做咧係一個腦源性嘅神經營養嘅因子。 嗯。 咁呢種嘢咧都係近呢10几20年咧就科學家咧係發現到，咦喺運動之中咧可以幫我哋產生呢啲神經嘅營養因子啦。咁你聽個名字都知啦，腦部嘅一啲神經同我哋傳遞信息嘅神經系統。有營養即係好嘢啦嘅因子，係咪？ 即係你運動一路運動得多嘅時候，佢就會提升啦嚇。 冇錯啦，咁佢可以促進我哋嗰個神經元嘅健康同埋嗰個生長啊。即係其實我哋嘅新陳代謝啦，我哋嘅細胞不停都會係死亡再增生。譬如我哋嘅紅血球，咁我哋都係大約係100到120日度，我哋會增生嘅啦嚇。即係我哋其實骨骼系統，我哋嘅骨細胞都會係呢個周期嘅，但係當然骨係會長啲啦。呢啲嘅生化嘅物質咧。其實發現咧，佢對我哋嗰個嘅腦部啦，同埋係而家講係抗衰老啦，呢個過程都非常有關係。 咁其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去網站睇到。嗱，呢個係一個英文嘅一個公開嘅講座嚟。係。咁嚟自一位嘅腦神經嘅一個專家咧，就叫做 Wendy Suzuki 啊。 嗯。 Suzuki 大家好易記嘅啫。 係。 咁佢其實佢係 Suzuki， 即係一個日本牌子嘅名啦。但係佢一個美國嘅學者嚟嘅。 係 Wendy Suzuki。 係啦。咁你打呢個名咧，你都可以揾到佢一啲公開講座。咁但係英文嚟嘅，我見到有啲中文網站咧都翻譯咗佢啲研究啦。 嗯， 咁佢就发现喺运动之中咧，就系对我哋嗰啲染色体里边嗰啲嘅端粒，即系条染色体，你当一条系有条尾仔咁。 嗯， 咁原来你发觉，如果你做咗运动之后咧，就可以将呢啲端粒嗰啲染色体系缩短咧，呢、這个过程咧就减慢，甚至无系唔俾佢系缩短。 哦， 咁即系当啲染色体缩短咗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会老化啦。 嗯。 咁所以阿 Suzuki 呢一個嘅研究咧，同埋佢嘅團隊咧，喺嗰啲美國嘅一啲公開嘅講座咧，係講得好生動嘅。 咁即係其實係延緩衰老。 冇錯，嗱，其實佢年青嘅時候咧，佢冇乜做運動嘅。 嗯。 佢嗰陣時佢自己講咧，25年前咧係好肥嘅。 嚇。 咁佢但係佢做呢啲腦嘅呢啲生化嘅研究咧，佢就啊好有興趣喎。咁於乎咧。佢就真係刻意減肥同埋做運動。 咁佢要有呢個嘅感受 嚇。係啦，佢自己去考埋嘅體能嘅導師嗰個資格。 嗯。 咁就自己又做體能導師，又去做研究，又係一個內分泌嘅專家啦。 嗯。 咁佢經過咗呢20多年嘅經驗咧。就所以嗰啲公開嘅講座咧，就請佢嚟講啦。咁佢自己分享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咁佢喺個講座裏面講一句啫，佢話 medicine 即係食藥啦，佢就話 exercise is medicine， 運動係最好嘅良藥。 咁呢度我哋都成日聽阿雷博士你提我哋㗎啦，咁我成日都記住喺心㗎，即係冇咩必要呢都唔需要食藥，除非有啲嘢你真係非食不可啦，即係有啲人吓。咁如果唔係呢，有其他嘢呢，你可以你嘅心境啊，或者你嘅運動呢去克服佢。 咁仲有喺我哋生物學裏面呢揾到一啲，我記得早可能有一段時間呢，我都喺節目裏面介紹過呢，就係話原來我哋做運動呢，我哋嘅肌肉呢會產生一啲嘅生化物質。 嗯。 咁呢隻物質呢就而家俾咗个名佢咧就叫做 Irisin，IRISIN， 系 咁系一个希腊女神嘅名嚟嘅。咁、原来喺肌肉运动里边产生呢啲生化嘅物质咧，佢可以遥控其他嘅荷尔蒙系统，令到串联到我哋成个内分泌系统咧，系能够更加运作得完美。 哇！ 咁啊，即系好嘢咯。咁所以而家发现咧，肌肉咧其实都有啲嘅生理学家咧都称肌肉咧系为一个所谓嘅内分泌嘅系统其中一个器官。 你所讲嘅咧，好似你系玩一啲游戏咁样，你揿着咗一个灯之后，跟住咧一路过关，啲灯又着晒佢之后通晒，全部好嘅咁样吓。 即系你都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呢啲游戏，都系一个好个，即系一条龙服务啦。嗱，我哋喺传统落嚟嘅推广健康运动咧，都系讲系有氧运动啦，跑步、游水、单车啊，令我哋心肺功能啊咁样。咁但系近年咧，呢个运动嘅指引咧，我记得喺2008年嘅时候嗰一期嘅运动指引咧，已经加咗落去咧，必须要有肌肉活动。 系， 所以你话太极系咪好？瑜伽系咪好？系好，但系我咁讲唔够好。 系 啦，其实太极咧系对于我哋防跌啦，对于长者嚟讲系非常之好。咁但系太极最大嗰个嘅限制咧，局限咧，我哋嘅肌肉咧系冇明显嘅增加。 嗯， 因为譬如我哋做一个野马分鐘咁吓，我哋好似模仿摸下啲马嘅鬃毛，我只手嘅喐动咧，佢系冇额外嘅负重。 嗯， 除非你两个手咧拎住两个重量， 系 咁个重量咧，仲当你个肌肉适应咗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再拎重啲。咁因为太极本身嗰个嘅即系可能传统落嚟呢一样嘢咧，佢唔系咁着重喺肌肉训练嗰度啊嘛，所以如果大家玩咗太极啊、瑜伽嗰啲朋友咧，其实再要抽啲时间，就去康文署嗰啲健身室， 做一啲 或者系力量训练，或者你买一 set 嘅哑铃喺屋企，因为哑铃咧你可以越做越多，越做越重噶嘛。咁呢一个咧，对于我哋肌肉整体嘅肌肉量咧就提升，肌肉量提升咗咧。就对于我哋头先讲嗰啲分泌嘅荷尔蒙啦， 呢個能夠遙控其他嘅荷爾蒙呢個系統咧，就令到我哋更健康啦。 咁即係話我哋玩啲運動咧，有啲強度性嘅先， 冇錯， 咁先至可以有利於我哋嘅腦部係腦活神通咁樣。 咁所以肌肉咧發覺係最緊要嘅。咁當然啦，你搞掂啲肌肉啦、腦部之外咧、你都要搞掂埋你個心肺㗎。咁啊，心肺梗係要所謂啲有氧運動啦，係咪？跑步啊、游水啊、單車咁。咁所以喺理想嘅健康嘅角度嚟講咧。多样的运动呢是对那个脑部啦同埋整体的健康又好。仲有个好处呢就是你玩多样的运动呢个受伤风险就低咗。因为呢只是跑步一样的话呢你的脚不停在打圈打圈重复你有机会呢是令个膝关节啊或者是脚踭那些位呢是重复性呢是出现一些慢性的受伤。 所以你要俾佢唞下你就玩第二样嘢。 譬如我又跑下步我又游下水又踩下单车。我又去健身室做下力量嘅锻炼，咁你嗰个健康风险咧就即系相对受伤嘅机会咧就系细咗啦。 咁我又谂起可以媲美喺林思维度讲话，我哋营养都要食唔同嘅食物， 冇错， 吸取营养 均衡饮食啫嘛。 系啦系啦， 系啊，同一个道理，你每日都食嗰样咧，你一定出事噶。 冇错，咁所以咧要多元化吓。 系啦系啦， 咁啊当然啦。其他嗰啲嘢，即係成日都話啦，煙酒都唔好掂咧，就更加健康 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十零分鐘咧，都係同大家介紹咗不厭其煩啦。其實運動嘅益處咧，除咗係傳統嘅所謂對心肺功能啊、肌肉系統、骨骼系統嘅姿勢嘅改善之外咧，原來對於腦部嘅精神健康啦，同埋我哋嘅認知能力啦，同埋延緩我哋嘅衰老咧，都有肯定嘅實質嘅功效啦。 所以其實咧，呢個健康要全面性嘅，咁我哋。就算是年纪大的都要一样咁活得精灵嘛，系嘛？ 冇错，仲有小朋友咧，系好多研究都话咧，恒常运动咧系帮佢哋咧能够改善嗰个情绪啦，同埋个认知能力啦，同埋喺语文啊或者分析嗰啲科目嚟讲咧，攞到 A 级嘅成绩嘅比例都会高啲噶。 所以咧，你变咗用另一个方法，唔系日日吟佢话读书读书温习温习，你用另一个方法，咦？佢原来自然会改善。 系啊，勤有功，气都系有益噶。游戏都有益噶、 好，咁啊，唔该晒雷博士吓，下个星期三再提醒我哋另外啲运动可以注解详细分析一下啊，边啲运动又对咩地方好咁样。 好啊，好啊，好啊。 咁下个星期再见，雷博士吓，拜拜。 拜拜。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全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亦不作弊。似说人生在世，运程难预计，但能入世培养聪慧。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 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教过难无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期，终生制。 李克勤开学礼，我哋又要读书咧，又要身体健康先得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幼稚园啊 K 三啊，小一、小五、小六同埋中一、中五、中六嘅学生哥咧复课嘅日期啊，一切顺顺利利。听日咧，我哋有林思维啦，喺营养方面角度讲啦。嗯，好多人中意食薯片、薯条，但系含有呢个丙烯酰胺，多食可以致癌，系嘛？详细情况咧，听日会同大家讲。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中印两军举行第六轮军长级会谈之后，同意停止向前线地区增加兵力。会谈星期一举行，双方共同发布联合新闻稿，表示双方围绕稳控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双方仲同意尽快举行第七轮军长级会谈，采取务实举措，妥善处理现地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英国疫情反弹，首相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遵守政府宣布的新防疫限制措施，展现团结精神，渡过冬天。新措施包括英格兰地区的酒吧和餐厅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由当地星期四起只可以营业至晚上十点。戴口罩的规定扩大至酒吧、商店员工以及的士司机和乘客，违规罚款额将提高。另外，观众不会按原先计划在10月1号重返赛场观看体育赛事。约翰逊又鼓励办公室员工在家工作，新防疫措施可能持续6个月。两间连锁超市惠康和百佳申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获批，涉及工资补贴分别是大约1亿8千多万元和1亿6千多万元。惠康和百佳提出的回馈计划涉及金额分别是1亿元和8100万元。惠康表示，未来十个月向有需要社群派发100万张现金券和100万张餐券，总值超过8000万元。另外，今个月底起将300款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冻结半年。百佳表示，将向低收入家庭、长者和伤残人士发放每人200元现金食物券，预计超过20万人受惠，现金食物券总值超过4000万元。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向教育局提交检讨报告，就高中通识科去向等提出建议。报告指出，维持高中课程四个核心科目的安排不变，通识科继续必修必考，建议缩减课程内容，容许学生可以选择不进行独立专题探究 IES， 转为延伸和选修部分，并将笔试和 IES 的评级分开汇报，可望即时推行。建议要查阅已经出版的通识科教科书，和考虑将教科书纳入课本送审机制，支援学校领导层加强自我检视、内部质素保证和问责机制，以保证教材的质素。另外，专责小组建议检视中文科的评核模式，可以考虑删减、精简或者合并说话和聆听卷。英文科方面，专责小组建议进一步精简校本评核安排，并检视如何在写作卷更加有效评核选修部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